FM 九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手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真想在你面前梳一面镜子，让你看一看你心灵的罪深。 皇阿玛，不好了，香妃娘娘变成蝴蝶飞走了， 地主家也没有余粮了。 对不起，我是警察。 哎嗨哎嗨哎嗨呀！ 大棉袄配二棉裤，里头凉皮，外头裹着布，哪怕零下四五十度，黑天那打冷他也不打住。 宋之，拖出去，刺一丈红。 娘娘。 飞雪连天说武侯，德华姓马也姓刘，阿甘爬上基督山，卓别林战杨小楼，浩然磊落燃脂哥，是今晚有戏解忧愁。各位好，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您正在收看的是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每天的18点45分准时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啊。我们的 FM98.2 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您可以通过查找微信公众账号 什么呢 982魔力工厂，进入账号之后呢要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可以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 当然了，还可以通过花椒直播找到活力982这个房间和我们进行直播的互动啊。在这里我们还要特别的感谢天津玉扁国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 谢谢 各位鼓掌，所有人都得鼓。陆一，来介绍今天的嘉宾吧，我来介绍吧。 好， 有一个我的发小同学哈，演员马丁，欢迎。 Hello， 大家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们这个还有网友们呢。 网友们，你们辛苦啦，亲爱的网友们，大家好， 欢迎马丁。 马丁啊，看着确实我俩不像一个年龄段的哈。 第一次做客我们直播间啊，以后常来。 导演卢一，欢迎。 大家好，欢迎卢一，老朋友卢一。 好久不见了哈。我们上次碰到是上上周以前了哈， 不记得。 对，哎，我也是硬努着说的。 对，那么没什么印象。 哎，对，今不能，一共就俩男主持人，他没印象。那么今天邀请二位来，主要是演这个今晚有戏的最后一趴，叫今晚戏中戏哈。咱们今儿唯独的这个剧本是电视剧《甄嬛传》当中的一个桥段，背景由王哥给我们介绍一下。 哎呀，《甄嬛传》， 郑磊在看直播。看了第二人就 是他看见了哈，这个欢迎郑磊啊。这个《甄嬛传》一共这76集吧，应该是 啊， 对，反正不少。马丁，你看了几遍？ 我看了很多遍，每次重播，反正我都不会调台， 是吧？ 觉得啊，就 能看到他，就会一直看下去。 对啊，如果他在，就不管是哪一集都会看，因为我觉得这都是女性观众、女性听众特别需要去长见识，无论是职场 啊、 婚姻场啊，都需要学习的这个教 材。你学习到了什么呢？ 哎呀，做一个真诚善良的女人吧。 那里头教这个了吗？ 可以总结呀。 看看卢一现在一脸茫然的表情。卢一，你是没看过吗？ 我是哪集看过了？ 当然看过了。 当然啊，主要是今儿这集你看了。 你看了多少遍呢？ 看了一遍。 看了一遍啊，看 也是被逼看。 为什么？因为要自己。 不是，他们就是当时我在我们导演系吧，就是你不看吧，你没得聊。 哦。 他们都在聊《甄嬛传》，那怎么办呢？那只能看一遍了。 啊，其实暴露了他读书的年纪了，因为已经是很多年前播的《甄嬛传》。 但是卢一是年龄不太大的哈。好像是七月份， 对， 信号不太好。 七月份生人哈。 行了，我来救救卢一吧。那个，我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要进行的今晚戏中戏的故事梗概啊。这个看过很多遍的朋友一定知道这一段《甄嬛传》，就是说到甄嬛啊刚刚入宫的时候啊，这个她还很小白兔。他还涉世未深啊，面对宫斗他是一无所知。而甄嬛在他刚刚搬到的这个碎玉轩他的住所的海棠树下，他就发现了个秘密。为什么所有的花开的都很好，海棠树偏偏不开花？ 为什么呢？ 他刨着刨着就发现呀，这树底下被人埋了大量的麝香。 这个正是之前住在碎玉轩的那一位方贵人无故小产的缘由。而那位方贵人就是因为当初小产之后被打入了冷宫啊，也就是由于这一包麝香其实断送了一个这个宝贵的生命啊，一个仕途生命，所以呢就找到了这个故事的缘由。甄嬛就意识到这是她第一次在后宫当中意识到宫斗是有多么的可怕，吓着甄嬛了。她害怕万一谁要再想这么害我怎么办呢，我不能争宠。所以呢她就开始这个通过拜托她的好朋友啊，就是她宫外的发小在宫里任职太医的温太医，能不能给我开包药，就让我一直生病，生病我就不用去侍寝，我就不用受宠，不受宠就不会被人害，我能不能一直装病。哎，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他这个给他开了药了，确实 给他开药，他一直装了病了半年多。而他这好朋友温实初呢，其实一直默默暗恋他，在甄嬛入宫之前呢就向他表露过心意，但是甄嬛为了家族，为了一些不得的缘由啊，入宫之后就拒绝了温实初的爱意。可是温实初还是一直用各种方式来表达着对甄嬛的照顾。 其实甄嬛也是第一次耍心机这一个戏， 对对对， 之前还没有到这方。 但是这一段 你自己就耍心机了，还说是小白兔呢。 其实他是自保，这一段的甄嬛动用了想法是自保，而到后面她开始主动害人了嘛。 她挺智慧的，跟皇上保持了距离，才会让皇上对她有 更加有想法了。 对， 而且呢这个甄嬛确实吃了这个药之后身体出现了不适的症状，就一直病恹恹的。皇上一看这确实没有办法， 歇着吧 啊，歇着吧，于是就掀了他好朋友眉庄的牌子。哎，对，就 沈贵人 这个经过一晚上的重庆之后就直接封了沈贵人， 直接封 的贵人。对对对，所以这个沈贵人也得到了皇上的青睐，然后姐儿俩的这个地位啊，包括在宫里的一些形式 有差别了， 有差别，这就是一个铺垫。 那是不是也是抱大腿了呢后来 啊？没有，是因为甄贵人这个沈贵人得宠太早了，确实是木秀于林封闭摧之了，所以他直接遭到了华妃后面的记恨。其实等于是因为这一次受宠的机会，沈贵人替甄嬛挡了一枪。 这就从侧面证明了一个道理， 谁先受宠谁先遭殃。 我那个道理是我确实是没看过但是你知道吗，我们的一个老朋友，我们的嘉宾斯坦狂爱这部剧。他是一个1.88米玩铁人三项， 那以为咱们片花当中那个来呀、啊，刺一丈红是谁呀、啊？ 就是斯坦、 啊、 我天哪， 是直男吗？ 直男 天哪， 他看了无数遍、 啊、 一直在看。 兴趣爱好真是不一样、啊、 非常喜欢、啊、 我说他老找我喝酒 要刺你一丈红了啊， 你要小心啊。 来吧，今天来说这个每日网剧榜单，说第一个还真让那个昨天的徐然给说着了双世宠妃。 哎呀， 腾讯平台啊播出，那么当天的单日播放量达到8898万这样一个数字， 这战绩已经很光鲜了哈、 但昨天跟这个军事联盟比还是差了一个数量。 这军事联盟不是要收官了吗？ 有新的就来接盘了哈。 对， 这部剧呢，它是改编自樊雀的超高人气小说《爆笑宠妃爷我等你休妻》。那么讲述了一股来自于玄灵大陆的神奇引力改变了东越国曲阜二小姐，为了大王爷自杀未遂的二小姐曲檀儿，从此是性情大变，时而温柔内敛，时而野蛮的豪放。拥有着双重性格的曲檀儿啊，不得不奉这个圣命嫁给了八皇子叫莫连城。但是呢，因为他曾经和大王爷莫一怀暧昧不清，然后就遭到了这个八王爷莫连城的怀疑，从此陷入了东越国的权力斗争当中。然而机智豪放的个性让这个曲小檀呢逐渐的就取得了八王爷的信任，两个人从猜忌怀疑变成了倾慕彼此。但是温柔内敛的另外一面的这个个性啊，却始终念着与大王爷的旧情，欲帮助大王爷要谋得皇位。两种人格的曲檀儿究竟何去何从，这需要我们到剧中寻找答案。如果光看这个官方的介绍和昨天徐冉那个介绍，我觉得他算剧透了， 是不是？什么，这实在是太虐了还有没有人性啊这个剧情。不过越是这样可能越会激起大家的好奇心吧。 8000多万，我的天、 对，就看起来题材很新颖的、 马丁演过网剧或者网大吗？ 有的、刚刚结束了一个超级网剧叫《暹罗密码》，也是在泰国和柬埔寨两个国家分别拍摄了一个月，刚刚结束。 演的是啥？ 是一个反派人物、是一个反派人物，基本上的话他是所有坏事的执行者、大 boss 下面 玩枪的 就是飞檐走壁， 他就是枪 的、 还有飞檐走壁。 对对对对对，就是要把这个人神化嘛。对啊、嗯，可能会在今年年底吧，在爱奇艺来做。 到时候吧，大 榜单上我们等着你。啊、 太棒了，最好那一期我又是嘉宾， 一定的， 你那一段就可以由我来念了， 必须的。 下面这段也可以让你念， 提前预约啊。 没有没有，是也是期待吧。 得来得来哈，真的。 一定一定。 嗯嗯，那演了一个什么打女是吗？ 对，基本上的话是一个就是机关算尽的一个坏女人吧，嗯，也比较 然后还会打， 会 反派角色。 但是其实真正 的 部分不是的，是现代泰 国。暹罗他不是古代的泰国叫法吗？ 是一个卖点吧，就是说它是古代泰国，但没有错啊。但是去发生的都是金三角啊，一些毒枭。哎，不能再说了。 长相又甜美冷艳，性格又狠辣， 给大伙看个正脸， 身手又矫健。天哪，这是你不招人喜欢，谁招人喜欢？ 真的吗？ 真的， 主持人太会说话了。所以要经常来。 王哥，你要干什么？ 我要介绍下一篇了。 来来来来来，就是为了打断你。 好， 对对，我停。为大家介绍的第二部叫做《天使的幸福》啊，播出平台芒果 TV。单日播放量1632万。该剧呢讲述了经营小旅社的小韩，是海南岛的小村庄里最漂亮的姑娘，而低微的家世和教育呢让她缺乏自信，可是她依然乐观，期盼能拥有自己的幸福。忧郁倨傲的杰罗啊，有个拥有开发集团的母亲，他奉命前来岛上协助母亲进行改建工作，入住了小韩的小旅社。杰罗在收购土地的时候遭遇难题，所幸的是在小韩的帮助之下得以解决。这对性格天差地远的男女啊，在工作过程当中逐渐的了解彼此，发展出爱情。但杰罗的母亲反对两个人交往，要小韩呢离开来换得开发案继续推展。为了全岛的利益，小韩决定从杰罗身边消失。杰罗深受打击，寻回小韩就成为了他唯一的任务，却在重逢前一刻遭遇车祸。 你瞧， 性命攸关之际啊，小韩回到杰罗身边，把他从鬼门关前拉回，而杰罗的母亲也见证了两人坚定的爱情不再阻扰了，两人终于突破重重难关，终成眷侣。 怎么这么难呢？ 啊，这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快乐结局啊。 嗯嗯嗯，来看下一个叫《超级小郎中》，这个也是我们介绍过很多次了哈。播放平台在搜狐视频，单日播放量304万。故事讲的是20年代的民国初期，天灾人祸，兵乱持续不绝，民众是苦不甘言，更有呢居心叵测之徒借机要作乱为恶。体内暗藏着龙灵之力的小郎中叫杨毅，因为瘟疫事件卷入了上海各方势力拨云诡谲的争斗之中，并且呢因此结识了上海市市长莫森之女叫莫小鱼，并且与之相爱。幕后的黑手同时也是杨毅师叔身份的多同，由于他疯狂的追求长生的妄想，不惜人为的散播瘟疫，以人为药材炼制啊禁药赚取暴利，而后呢更是不惜暗杀政要，挑拨激化各方军阀的矛盾，诱发战乱。他最终的目的就是要达成制造六祸，血祭众生与换取个人长生的邪恶目标。那面对着丧心病狂的师叔，小郎中杨毅该何去何从？他与莫小鱼又能否走到最后？这都需要我们到这部网剧当中去寻找答案，叫做《超级小郎中》。 对哈，这希望大家这个奉献一下点击量啊！三部网剧为大家介绍完了，在我们的下半段的时候为大家介绍网大， 好 吗？ 好，整点之后再见。 稍事休息啊。 So upset sometimes, I feel like I could lose my mind. The conversation goes nowhere, 'cause you're never gonna take me there. And I know what I know, and I 北京时间19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张斌，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归珠宇，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既好听又好看，欢迎大家关注北京青年广播活力982。大家好，我是韩小木。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赵，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凯叔讲故事里的凯叔，欢迎收听 FM 98.2兆赫北京青年广播。 皇万岁，万万岁， 从古至今想万岁的都死了。 就刚才你说说的那句话，你整不好都容易挨揍，你知道吗？ 那就让我死。 对不起，不是警察，谁知道 到底是谁呀？ 今晚有戏。 好，欢迎各位回来，这里是北京青年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今晚有戏，我是于浩。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王哥，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嗯、您可以查找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这是我们的公众账号啊，您可以点击账号下面右下方的这个视频直播，就能体验我们全平台可视化系统和我们实时互动、嗯、 同时呢还可以找到这个花椒直播活力982房间观看我们的直播和我们互动啊。 另外 要特别感谢 天津 玉 点 国 际生物科技 有限 公 司对本节目的大力的支持，各位鼓掌， 谢谢， 好齐呀、 啊、哇，以后就这么棒啊， 钱不白给。来说网大吧， 来欢迎嘉宾吧， 第一个让嘉宾来说一说吧。 啊，对对对对，来来，有请我们的这个青年演员马丁为我们介绍网剧的第一网大第一部啊。 有稿吗？ 我真的胆子有点小了，这个叫什么字儿啊？恶魔校花二优， 离着稍微近点话筒、啊。 单日的这个点击量是436万，是吧？ 对。 哎呀，这 个、哪个字你不认识？ 这个类型的片子真是不太看啊， 是吧？ 说的是制霸校园的奇葩三人组，极品这是谁啊？ 神棍 宋玉峰和中二少女苏小小。什么是中二我都不懂。 卢一，你告诉他。 就我这样的 导演卢一现身说法、啊、 我重新的定义了什么是中二。还有一个神探爱好者叫李大人，沉浸在这个天降大人乱世英雄的白日梦之中、哦、一桩离奇凶案令整个校园迷雾笼罩，人心惶惶，出于不同的目的，性格迥异的三个人呢决心同仇敌忾，查明真凶。然而扑朔迷离的案情却令三人陷入了越陷越深。宋玉峰暗恋已久的青春校花户田惠香，这是一位国际友人吧？对，背地的交缘与方 清 平藕断丝连， 这个名儿记的，相声演员啊。 嗯，藕断丝连，看似无辜的死者却同黑帮素有渊源。 有何？ 一起看似简单的校园凶案，却引发警方与黑帮的明争暗斗。 嗯， 神秘卧底浮出水面，并将重要线索交与宋玉峰。于是三人遭遇了警察的追捕，这个劫匪的追杀，并在黑帮围剿下亡命天涯。凶案背后究竟埋藏了多少不可告人的秘密？疑点重重的校花是否是杀人凶手呢？正当迷雾散开，校花认罪伏法之际，宋玉峰却发现这一切的始作俑者竟一直伴随在自己身边。 哎呀， 迷雾重重啊， 实在是好可怕呀！ 是挺 这个陆一作为导演来说，你听了这种剧情，你觉得乱吗？想把它理清难吗？ 不太想理清。 不是，就是咱们要拍这种戏， 当然很难了。 嗯，他一般是怎么办呢？ 一组一组的看这些人物关系。 嗯， 我觉得可能会以单元的形式吧，他就一有一些案件出现的话，他可能就是这个一团儿一团儿一组一组的去，然后剥离开，然后解决。嗯，应该 我觉得真是现在网大一般也是一个半小时了吧？以前是不是 90分钟？规定时长。 啊、哦，以前不是有一个小时多一点，06分钟， 对对对，超过60分钟都算网大了。 啊、嗯嗯嗯。 但是要那么短时间内讲清楚这么复杂的东西， 哎，我在念的时候我都觉得不够说， 是吧？ 是啊， 就是好家伙， 人家是二嘛， 嗯。 啊， 肯定是个系列 啊！ 前面会铺垫了一些， 铺垫一些。第一集一直在铺垫，第二集才开始展开。 还有这么干的？ 好，来为大家介绍第二部啊， 叫什么呢？ 卢一来介绍吧。 太好了，这段真短。 来，卢一， 好， 我喜欢你的性格。 二，《猎火狼之龙斗》，爱奇艺播放，点击量235万。电影主要讲述了昔日 MMA 拳王方一火在拳赛掌控者金野等人的陷害下进入监狱服刑。方一火的双胞胎弟弟方一水发誓为其报仇，用计接近金爷的妹妹金瑶瑶，实现了在金爷手下打拳的愿望。但这一切早被金爷手下阿鬼洞察，方一水被金爷手下的拳手乾坤打成了植物人。方一水得知弟弟的情况出狱后，决定以弟弟的名义参加 MMA 比赛，至此方一火走上了复仇的道路。 啊，越火了， 这是这样的一个主题啊， 之龙斗啊，龙斗 格斗主题。好， 下一个说的是《古惑往事之龙虎斗》，播放平台优酷，单日播放量219万。这部剧的故事围绕着黑帮大佬的位置展开，讲述了卧底六合会多年的阿诺呀，一直在六合会堂主之一大 B 哥手下是混迹，终于在一次大 B 哥入狱的情况之下呢，有机会代理大 B 哥的地位，从而更加深入的进入到这个六合会的核心高层，来取得六合会的核心犯罪证据。他是个警察哈，却没想到呢，被大 B 哥的另外一个手下叫梁老师，尸体的尸啊，设计逐出了帮会，取而代之。一年之后，大 B 哥出狱，恰逢六合会重选龙头之际，阿诺呢计划帮助大 B 哥对抗梁老师，夺得六合会的龙头，自己也重回六合会高层，从而获得六合会的完整的犯罪证据。 B 哥能够顺利夺得龙头之位吗？阿诺能否得到六合会的这个犯罪证据呢？需要我们到影片当中去寻找答案。这部网大叫做《古惑往事之龙虎斗》， 怎么听着这么像《使徒行者》的剧情 啊，对不对？好像一模一样。 copy， 也不是 copy 啊， 很像。 因为现在反正这个想法，无非就是那么几个想法，版本就是那么几个版本，你无非就是换点人，是吧？换点场景之类的呗。 嗯，行，好。 那不然怎么办呢？ 不然怎么办呢？那不然我们就进行今晚西 中 戏 西中戏的环节吧，是吧？西中戏的环节演甄嬛啊，甄嬛，这真是好多女生特别想要演的，好几个女主持人，包括徐然也跟我说过，就是让编辑弄篇甄嬛演演的 啊，是吗？ 啊，对， 有的事别着急， 是吧？ 那么多 集 呢？ 不是我们的编辑这么多呢？哎， 对啊， 来，今儿这个导演卢一跟我们说说戏吧，稍微人物关系舞的。 好的，好，我简单的说一下，就是刚才呢，那个已经说了这个故事背景了。那么今天呢，主要是我们从一个方面入手吧，就上次集。上次于老师还记得我说的是什么吗？好，不记得了。 变化， 哎，真的 记不记得？ 记得，说明心里有我。 不是，要了亲命，万一你嫂子在听节目呢？ 然后呢，今天讲的是呢，就是说潜台词。因为我看到了这个，我在路上看，我觉得其实潜台词还是挺重要的。 啊， 就我们只要找到这些人为什么要说这些话，我们要找到他内心的想法和他行为之间的这个因果链条。 就他到底是什么意思？ 对，他到底什么意思啊？他为什么说这句话呢？那我们从他，我们简单的分析一下。 好， 比如说甄嬛这个是戏外的一个人物，那么甄嬛就是说他就不想在这地方待了，所以说他让他的这个千年备胎温实初去跟皇后说这些事情，那么就开始了这个故事。咋的了？ 没，温实初算男二号吗？ 男三。 男二号是谁啊？ 男二应该是这个王爷吧，十七果郡王。 对， 还有那么一个人物。对， 但这次温实初这角色， 卢一稍微往中间坐一坐哈，我们的网友看不着你。 哎，不用看我啊，没什么可看的。然后 不是，得照顾镜头，主要不能切半个身是吧？ 对， 来往里进一进。 然后呢，这个皇后啊， 陆一晨。 然后这个皇后啊很复杂啊，我刚才想了想，那有两个简单的目的。第一个目的呢，为什么温实初跟他说的时候他答应了？ 嗯， 好，有一个简单的，我们上次讲过，我们要注意重点句。那重点句就是说， 话筒说啊， 哎，好嘞，就是重点句就是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啊，不仅什么什么会全部的小主啊都会生病的。 嗯， 那么这句话皇后听了，打到了心里去。那第一个目的，他是六宫这个后宫之主嘛， 啊， 不能让后宫出事啊。第一个， 哦， 那第二个呢？他戏一开始他主要矛盾是谁？大家想一想，华妃嘛。他这后面的戏主要就是给华妃身上 泼脏水， 嗯 啊，所以他主要目的是华妃。所以呢，这个小沈眉庄呢和这个我们的甄嬛呢，对他来说意义不太大， 哦、 所以说 够不到跟我 哎对对对 角逐的这个。 我们主要看后面的戏，他应该是针对华妃，所以说他答应了。那么在后面的戏，我们注意他写作的时候有非常好的一个地方，他跟进了，马上他试探皇上，就说今天是不是还翻华妃的牌子呀？ 哦， 哎，皇上说你是不是试探我呀？然后华妃说那个皇后说没有，然后他说没有之后，紧接着一个太监进来了，就说皇上翻牌子，一看就是皇后设计好的。 嗯、 那么。通过组合的这样的动作和目的，哇，稳就是立住了皇后这个人物， 嗯， 这、就是非常好的写作， 非常棒， 嗯， 超棒。 他分析的永远都是这么准， 没错。 然后呢，我们说温实初啊，温实初作为千年的备胎啊，所以他说话呢也是有他的这个艺术在。首先，第一他是御医，那么御医他有一个职业的这样的一个。嗯保证 操守， 对我说不是操守，我说什么你得信呐、啊，对不对、啊？我说你死 权威， 权威对，就像我们现在看病似的，医生说什么我就得信什么。那么他就利用了这一点，然后再加上说，哎，会波及到全部的人，所以他打动了皇后。 就一个论点、嗯、用两个论据来说， 对、嗯，所以他们说话都是有自己的逻辑和自己的这个聪明。 之前看的乱七八糟的， 对，这非常好。然后我们再说谁呢？还到了谁呢？还有皇上， 嗯、皇上， 这个皇上其实呢不好揣测他这个角色、哎，因为离我们太远了。那么，但是我们讲说， 哪个离你近？ 皇后啊，那皇上离我们太远了。但是皇上呢，有一个地方我们经常说，古语就说呀，这个后宫啊。后宫不乱，那么前朝一定是稳定的。 嗯， 那皇上肯定会这么想啊。那么华妃、嗯、啊，你哥哥是吧，在疆土打仗，那我稳住你。 对。 但是我不让你生孩子，这皇上多坏。但是呢，他主要表现的什么？扮猪吃老虎嘛、 嗯， 就是皇上的最大的智慧。 皇上一个就是我装傻。 对，装傻、嗯，但是我最聪明。 啊！ 你看他对谁，皇后说什么，行，你翻就翻，什么什么的， 嗯、 啊，都无所谓。好，下面一个角色，沈眉庄。 嗯。 沈眉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演员， 沈贵人啊， 对，长得太漂亮了，非常端庄。然后呢，你看沈贵人，主要我其他不说了，说一句话啊， 嗯， 他后来得宠了，得宠他编剧上面写的非常好、嗯。他第一天去那个皇上的寝宫养心殿没说什么，但他直接说第二天皇上又来了。那么我们就说明很简单，就是说这个得宠了。那么接下来他就给皇上背诗、 嗯， 也是他的目的。他就说、嗯：“小姐姐，我其他的不行，但是我知道我什么最厉害， 嗯、 所以说这也是他的聪明之处、 嗯。 所以这里面所有人都有他自己的行为逻辑，所以是这个简单给大家讲一讲。 说得好，说得好， 非常棒、啊。 来分个角吧，分个角。 啊，分角呢？那当然是这个有这个帝王之相的。 对， 于老师也。 不行、啊， 好，那就 有皇上有演皇上，没皇上演爸爸，这是我的台词啊。 下一段的，下一段的啊。 那个 行， 不行，我要演皇上， 那就 你知道我演完皇上，我还演太监呢。 对呀、啊， 我演皇上，你演太监。 不不，你演那么多女生呢？ 那 你看， 那王哥， 我演皇上吧。 王哥就演皇上。 哎，好的， 好 的， 没问题。 那么，那今天马丁是这个嘉宾呢、啊，马丁是。演一个主要的角色嘛，就是、嗯、 甄嬛是吧？没 有，我刚要这么说，那就演沈眉庄，行吗？皇后和沈眉庄吧。 皇后两个 角吧。 皇后和 皇后 吧，因为我们人员 那在那个坏人堆里都出来， 好， 再回 那么端庄的角色，当然就是我们的于浩老师了。 我来沈眉庄啊，我。 可以，非常好， 非常好， 全票通过，全票通过，是不是？ 鸳鸯双 就 还有， 我猜 哎，皇上你也演了吧？皇上 不是 皇 上，公公 啊，公公对公 公， 公公那我 什么叫公公没问题？来吧，没关系， 我演沈眉庄是吧？ 还有一个温太医呢， 温太医 带两也我来仨角啊， 对， 我干别的不干我， 挺好的， 来吧，你喊开始，咱就开始吧。 我演什么来着？ 你是沈贵人 哦，对， 嗯，你演沈贵人。哎，不是，我演谁来着？你没给自己安排角色？ 我安排了沈贵人。 那我演谁啊？ 公公。 公公。 和温实初。这样吧，这样、 啊、 有点乱，我捋捋啊。 嗯。 我演皇上。 嗯。 马丁演皇后。 是。 然后呢，于浩呢 演 沈贵人，演沈贵人，演沈贵人，你演沈贵人。我你没有听错，演沈贵人。 行。 然后呢？然后让卢一来演公公和温实初，好吗？ 太好了， 就这样定了。 我可好嘞， 好嘞， 好， 祝你成功。 我是公公和温实初。 对， 好，5、4、3、2、1，开始。 晚常在病了，昨儿还好好的。 晚常在现在，邪风侵体，又兼心悸受惊，诱发时候长隔断静养。 心悸受惊？ 是啊，也就是受惊过度。小主现在浑身发热，抑郁不断。 既是这样，那纯常在就得搬离翠玉轩避疾了。 是啊，现在时节不好，晚常在又是内外并发之症，微臣怕万一染及其他小主贵体。 那就让他搬吧，既然晚常在的病是你瞧的，这一时三刻怕也是好不了的，你就继续伺候着。 微臣自当尽心竭力。 这时候皇上和皇后对坐的一个场景，皇后说话了。 今日新进的宫嫔可以侍寝了，皇上还打算去华妃那儿吗？ 你是在试探朕的心意吗？ 臣妾不敢揣测圣意，还是请皇上翻牌子吧。 拍手三下，公公们 请皇上翻牌子。 晚常在盘子呢， 回皇上的话，今天午后太医院来人禀报说，晚常在心悸受惊，突发时疾，需要隔断静养。 心悸受惊？ 华妃当着晚常在、沈贵人和安答应的面前下令赐了夏常在一丈红。夏常在他现在已经残废了。 那是为了什么呀？ 是夏常在自己无礼，在宫里想动手打人。不怪华妃啊，下手太狠了。 在宫里动手是该给点教训，不必理他。 华妃身边的福子不明不白地掉在井里了，晚常在无意中瞧见了。 不明不白的？华妃怎么说呀？ 说是失足，可是江福海觉得有不妥的地方。 宫女好歹也是出身八旗的，华妃你好好查查吧。 是。 晚常在病了？ 啊，沈贵人和安答应还好好的。 皇上就翻了沈贵人的牌子。 恭喜沈贵人，今天晚上皇上翻的是贵人您的牌子，这些新进宫的小主子们啊，皇上的恩宠您是头一个。 多谢公公，彩月。 谢奴才做什么啊，小主，您还不赶紧拾掇拾掇，住预备着伺候圣驾呀。 那我 啊，来来来来来，这位呀是宫里私寝的刘嬷嬷，让她老人家呀给您小主讲讲规矩。过一会儿啊，凤鸾春车就来接小主去养心殿了，小主您就请好吧，奴才告退了。 公公走好。 走到养心殿了， 皇上，沈贵人到了。 抬进来吧。 皇上驾到。 皇上吉祥。 说什么呢，笑那么热闹，也说给朕听听。起了吧。 谢皇上。 这花还喜欢吗？朕昨日经过花房，看见花开的精神，就叫人送过来给你瞧。 臣妾很喜欢，多谢皇上。 你衣裳也绣着菊花，为什么喜欢菊花啊？ 宁可枝头抱香死，不曾吹落本北分钟。臣妾是喜欢他的气节。 你读过的书不少。 臣妾卖弄了，请皇上恕罪。 朕喜欢你读书，读书能知理，菊花有气节，可是朕更喜欢菊花独立秋风，不与百花争艳，耐得住寂寞，才能想得住长远啊。 臣妾受教了。 你若喜欢，朕叫他们再挑些好的菊花来给你瞧。哦，对了，听说花房里有绿菊，培植好了些日子才种出来呀，朕都赏你吧。 多谢皇上。 为于浩点赞，为马丁点赞，为卢仪的公公点赞。 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我自己难受的呀。 皇上您请好吧。 哎，对，他这个嗓子使得好，小嗓使得好啊。 太逗了，沈贵人一出现，我觉得是一个200多斤的沈贵人。 不用觉得呀，你看一眼看 不出来。哎，我有这个什么福气，沈贵人福得动吗？这个还衣服上绣菊花，我天，那得多大朵都给撑开了是吗？ 那衣服得大， 是不是？ 我 天，太吓人了。 来来，给我们评评戏，评评戏怎么样？ 这个口味太重了。 对，就 你说正经的，快点来，请你。咱喜欢唐朝的怎么了？ 哎呦我天， 喜欢全是胡子的。 首先我是觉得 这个沈贵人演的真好， 真的吗？ 对吧？是吧？ 真的吗？ 天地良心， 温柔吗？ 天地良心，非常温柔，非常 端 庄， 大气， 非常大气， 对， 而且 这些女生情何以堪、啊？ 你看遇上皇上，气息非常稳， 是 不慌张？ 对 啊，我确实想。 你看看他前天都侍寝了，他能还慌张吗？ 哦， 现在最美的就是他了。 但有一句台词， 哪一句？ 好，您他说， 嗯。 皇上说你书的读的你书读的不少啊、 嗯、 沈贵人跪下臣妾卖弄了请皇上恕罪这句话没有读出来、 哦、 这句话跪下来以后对他还是觉得患得患失嘛你刚刚侍寝一天、 哦、没有拿 在皇上面这样第一天侍寝在后宫啊什么话都什么话都能有时候弄怒了皇上 对因为皇上这句话你读过的书不少他说的看起来很平淡但其实保不齐有两种意思 对 对对 要 那 书读的不少 对, 对, 对, 对还有意思是要拿这个跟我这争功啊这个都有意义所以他的这种慌张感这句话稍微要调整一下、 哎、 这句话比较出彩 因为我之前想的就是他一直是那种收着的一直展示自己那个你他说那一句说的对那个才是对的 对 就是说他现在还没有吃定皇上 因为其实你看你们就没有好好看戏啊、 嗯、 在沈贵人读书这件事情上、 嗯、 其实前文早有交代、 嗯、 当时沈贵人在北京的就是他外婆家因为她是这个沈都统的这个女儿嘛、 嗯、 她来到这个北京城的时候外住在外祖家然后有教养嬷嬷包括她母亲一直在调教她、 嗯、 应试要怎么办 花了大价钱、啊、 问她说你读过什么书模拟面试你读过什么书她说啊读过什么四书五经嬷嬷和她妈立刻就教育她了说你不是去考状元的你不是去考状元的 你要懂得风花雪月的那 对所以再问她说你读过什么书不曾读过什么书这就和《红楼梦》当中林妹妹进入大、 嗯、 这个大观园之后贾府之后他们问她话的状态的时候就是只不过不是个睁眼瞎罢了、 嗯、 其实说法是一样的、 嗯、 等到太后真的问沈贵人了你读过什么书 我才有 读过四书读过女德读过那个什么什么就大概就是这个女子的那些专读的书 专注、啊、 皇后太后说了大概的意思就是说行挺好稍稍读过一点 哎呦比没有强 比没有强但是又没有读过那么多 嗯 没不至于祸乱后宫 对对对 不至于干扰前朝 哎哎哎 挺好的 哎哎 这个对于 一点点往外漏是吧 对其实沈贵人是很骄傲我读过很多男人读过的书、 嗯、 但是这个东西是不能让皇上和皇家所知道的 对对对 所以这个事情他知道他卖弄了他立刻就跪下、 哦、害怕了 想起他母亲对他的叮嘱了、 哦、 他害怕了 说得好说得好说得好更深一步我这个戏真是 因为这个事情早就提醒过他他没收住、 嗯、 对对 他害怕了 还是说出来 还是说出来说漏了 好除了这个沈贵人之外呢 对沈贵人演的是最好的 对最好的哎，可以了行节目可以收了 就到这儿吧就到这儿吧 行下班了下班了啊下班了 不成不成 那个于同学我也是第一次来我估计也是最后一次来了啊 不 对这实在是 和我平常的形象完全不搭来说说马丁吧 好 怎么样快来 点评一下皇后应该是演的也很好的 谢谢 那么其实呢皇后还有一点呢其实我觉得演的时候要注意那么皇后她总管的是后宫所以她有一种大管家有一种国母的感觉 王熙凤是吗 没有王熙凤那么精但是就是说她要有一种说我跟皇上在议事的感觉啊、 嗯、 就是说前面的要有一种和皇上议事的感觉其实我看那个他们那个电视剧好像也是皇上和皇后在 对 在议事 对对 就是他其实有自己的主意、 嗯、 我要是在跟你说后宫的事情而刚才稍微读的有一点像这个 华妃了 像那种特别得宠的贵妃、 哦、 稍微读点媚啊 对 啊 他特别准卢一特别准、啊、 是真的很准因为那个时候我觉得哎呀这个大当家还是真没有生活体验对所以其实说的对应该是立得住更端庄一些 对对 对、 嗯、 来最后说皇上 皇上我们下期见吧 我觉得皇上演的可以就是说他 装傻那劲儿还是有的 有的非常有的、而且他也是很温柔的有点让我感觉陈建斌老师浮现在我的眼前呢 好家伙这么大高的评价快来咱们来分析分析那个公公 哎呀我觉得这个公公呀 公公挺好 活灵活现 活灵活现我觉得那个《甄嬛传》大家真的不觉得公公演的是非常好的吗 非常好啊 非常好演的就是、 哦、 对 尤其是那黄龟泉，对吧？ 对 对 对对对， 黄龟泉，哇天哪，简直了，那个嘴脸啊！ 好吧，咱们再有机会再次重复这样的经典之作哈。 没问题，那么多集呢。 对啊，感谢这个演员马丁，感谢导演卢一给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感 谢 各位锁定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收听收看今晚有戏，感谢 天津日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谢谢。 明晚咱们6:45再见， 不见不散啦， 拜 拜 拜 拜。